政治民生起義 My Radio 2014 即你老哥而家做緊嘢，我希望就唔係即係嚇，即係盡一切力量去搞到佢一拍兩散啦。 我梗係唔係一拍兩散，我只係 佢將個交俾你踢俾你。 呢句可以剪出嚟做三弊。 香港人係從來都唔中意政治啊，中意鮑魚嘅啫嘛，屌你老味，中意撈歷史，中意法拉利，中意政治啫，係咪先啦？其實嗰啲裏邊有好多嘢係唔係政治嚟嘅，嗰啲係啲民生嚟啫嘛，條街我逼得滯，好多人。那些人不是香港人來的，那是喜歡政治嗎？你不喜歡那條街這麼多人，那又是喜歡政治嗎？瘋狂事都說我是喜歡政治，是不是？ 解決條街沒有那麼多人，那些就搞政治。 是啊，沒有錯了，是啊。 宋景輝、李偉儀、錢建榮。 好，我哋 又回嚟啦，又翻嚟啦，又翻嚟啦，天天天天南啊咁樣。 好，有問題問先。咁觀音， 其實頭先俾你問到好辛苦嘅，好多問題。 但係呢個問題， 咁你梗係要人哋答，要答埋㗎啦。 重心嘅問題就係觀音男定女咧？其實有冇一個色相咧？ 平時講歷史那個是印度王子嚟噶嘛？咁但係點解平時我哋拜觀音個樣子，哇， 黐女人嚟嘅喎？有啲話係公主，啲妙善公主啊嘛。 印度王子係啊佛陀啫嘛。 係唔係？但係觀音菩薩都講係印度王子嚟噶嘛？ 係嘅咩？ 好啦，其實咧， 傳説咯， 觀音就係、是。即係歷史上係冇呢個人存在過， 冇嘅咩？佢講到 冇嘅，你真係揾唔到。即係佛經裏面提到觀音菩薩，係因為佛祖講經嘅時候提到呢個咁角色嘅，有冇真係存在過呢個人咧？唔知道當時有冇一個咁嘅。 咁即係其實嚴格上，觀音已經係喺佛祖嘅學嘅説話裏面，係一個歷史人物嚟嘅咯噃。 係啊，其實你唔好。即其實 唔應該，我以為係佢係阿悉達多嘅， 咁唔 係 friend 唔係 friend， 佢起碼佢成個家族都差唔多出咗家噶嘛，就係咁 講。係嘅，觀音菩薩真係，如果咁講係冇呢個人出現， 冇呢個人出現過， 即係上遠古時代嘅。係 啦，咁如果據佛經講就佢叫正法明如來，即係好多劫之前已經成佛，佢翻嚟做菩薩。 哦，咁合理㗎。 我就用咁樣嘅睇法嘅。 佛陀都係七世啦。 你既然你是要分佢男女，咁你合埋眼諗一諗，你當佢男定女？你覺得佢男定女？ 其實冇，其實諗唔到。 哎，我一定覺得佢女喎，因為全部都係女 嘅。係啦，好多人覺得係女咁樣。但如果你睇唐朝嘅畫咧，觀音係有須嘅，係有啲咁嘅鬍鬚添。 嗱，我冇睇過有鬍鬚嘅觀音啊， 即係咁恐怖啊！歷史背景係因為 點解會咁？ 有啲女人都會生須㗎。 咁唔敢講。 咁即係咁講啦，你而家見到嘅觀音像。啊！而家拜緊啲南海觀音嗰啲觀音像，有邊個觀音像有胸噶？ 佢係啊！其實觀音如果係以 我講得好衰，你唔俾佢喺飛機場買成 三粒，唔 係嗱，其實咧，我嘅睇法就係、是、咧，即、就、係、是、你唔佢一個慈悲嘅代表， 係 佢、代表嘅慈悲，即係觀音呢個字等 equal 慈悲，你唔好間間要將佢分佢一個指引你去慈悲道路嘅一個模範，就好似紅綠燈咁樣。他告訴你可以過馬路不可以過馬路，你會不會一定要分清楚那個紅公仔和綠公仔是男定女的時候你才決定過馬路？ 嗯，那 不會 啦，不會 的嘛。那你既然不會的話，那你做什麼一定要分一個這個慈悲的代表，這個慈悲的典範究竟是一個男定是女呢？他重要性是不是在他的性別裡面呢？其實不是的，他重要性在他在個內涵的他的即是叫表徵的代表在裡面， 即是你覺得是這件事代表了慈悲， 是啊， 即是其實我望著是慈悲的東西， 是啊，即是你可以 觀音啦， 你總之你見到慈悲的事物，即包括你見到德蘭修女，他你可以當他觀音，你可以是你覺得他是觀音菩薩，你見到耶穌釘十字架流血 他那個慈悲的人愛，他 為世人的 那種付出奉獻，其實都是觀音菩薩來的。不過當然啦，可能爺教人聽到我咁講，唔係咁中意啦咁樣。不過即係我哋都， 梗係唔中意啦。 即係我哋 排外分分人 哋。唉，冷靜啲，唔好喺度周水，你出去俾人斬死我哋啊！ 我對啲新教徒一啲好感都冇。 即係我哋即係咁樣去解釋佢咯，即係無謂，唔需要特別去分佢係男定係女咯。 哦， 性別唔係你覺得佢最緊要佢能夠帶俾你慈悲，唔係你唔係去分別究竟佢係男定女咯。即係如果你睇好多故事，佢有男有女。出現過， 係啊！你睇《西遊記》係最出色噶啦，一定會見到佢突然間係男啫。 如果你只係覺得佢係女嘅，咁咪女咯。 我就係記得呢個如來佛祖係楚原咯。 哎呀，我覺得唔係李秋兒啦。 我就記得如來佛祖係一個法印咁走出嚟，跟住就夾住咗孫悟空。 阿孫悟空你哋， 我 約 張偉傑啊， 你走啦。 喂，等先，咁我係下。喂，八宗咁仲有邊兩個？ 八宗最後兩講兩宗啊，花嚴正宗就律修身。而李精明天台宗，咁律咧就係律宗啦，律宗顧名思義，律就係咧戒律個律，係啊，即係話佢嘅修行方式係要好 好多戒嘅， 唔係 好多 戒就一個出家人就條條戒都要守噶啦，但佢係嚴謹地去守。 即係本身就已經有戒㗎啦。 類似我哋中國的思想喎，儒家法家咁樣就要法㗎咯喎。 咁啊唔會啊，唔係去到嗰個 level。 又唔係咁嘅，即係佢嗱，佢哋就總之喺個生活上，佢就有好多嘅 規範。 咁啊，其實有咩代表人咧？咁樣古代嘅代表人其實都唔即係首先佢哋唔中意出名先啊，修律嘅人啦。咁就如果喺近代中國咧？李叔同弘一大師，弘一大師頂呱呱咁樣，咁啊佢一個本身一個藝術家嚟嘅喺中國嗰度咁樣，佢就係修行律宗，因為佢覺得自己個條件唔係學佛去其他嘅宗派，佢即係可能佢覺得自己冇禪宗咁好咁樣學唔到，咁所以佢就專心去將自己去就係修行律咁樣，佢就將律去表達得好好出嚟，佢身體力行方式去做出嚟咁樣。咁但係佢最有趣就係弘一大師，即係李叔同咧，佢未出家之前嘅前半生咧係放蕩形骸，明白？即係佢又會畫裸體畫啊，咁樣日本度即係又男扮女啊，即係乜嘢即係荒誕嘅佢都做過嘅。 咁有趣？ 係啊，咁但係佢就一。開始就可以即係一下子就放低出家，咁就最後佢揀咗最辛苦嘅律宗去修行。咁律宗修行有啲譬如話即係佛制咧，出家人著三件衣服嘅啫。咁啊，堅持就著三件衣服啦。咁啊，佢唔單止係過午不食嘅，以前出家人過午不食嘅，過咗晏晝就唔食嘢噶啦。佢係唔係？佢一日一食嘅啫。啊，即係啲叫日中一食咁樣，即係每日食一餐，係啊咁樣嘅。 每日食一餐， 係啦， 我識過都係咁嘅。我老闆咪咯，一日食一餐嘅啫。 佢點解要咁揀？ 其實佢好犀利嘅，一個早餐捱到收工，我都唔知點做。 嗱，咁唔係啊，佢哋嗰啲修行咧，佢修律嘅仲有其他方面嘅，即係你意想不到。即係其中一個佢個學生叫做，哎呀，一時諗唔起添，畫漫畫好嗰個豐子海， 豐子海 啊，豐子海 學生嚟啊，咁樣就好似話即係佢學生嚟嘅咁樣，仲有一個叫下面尊。嗯、下面只要探佢嘅時候，係攞啲毛巾啊、牙刷送俾佢，佢係唔要嘅，佢係寧願用柳枝嚟刷牙嘅咁樣。係啊，即係呢個就係弘一大師佢修行律宗嗰、那個 即係高境，真係好嘢， 個方法 自愧不如。 你知唔知 好嘢？ 你知唔知我中國近代大魔頭都係唔刷牙嘅？ 邊個大魔頭啊？ 毛匪集東係唔刷牙嘅。 哦， 佢就係咧揾啲鹽嚟捽到一手指擠住牙嘅啫。所以咧， 我係知道，我係知道佢講話每日要喺元朗度食一隻雞啫。即係大家冇飯食嘅時候，唉，為咗革命嘅群眾，我都要保持自己身體健康，每日食一隻雞。 可能呢、 這 個 佢唔使叫啊， 叫咩啫？ 叫咩？所有女人都係佢嘅。 叫係會俾錢噶嘛？佢俾錢咩？你覺得佢會 嚇俾嚟啊？俾咗咩事啊？而家咁樣 糧票會俾錢，糧票都唔俾啊！佢 社會主義之下。啊，唔係先，我哋超英講咪多派好 多啦。呢、這個咁和諧、咁舒服，講緊八宗嘅時候，你唔好提呢啲咁嘅人，好唔好？講埋啲咁嘅嘢，搞到掃曬興咁樣。 好啦，咁啊， 講啲好嘅嘢。 嗱，律宗啦，我又有問題問啦。即係律宗啊，其實講緊佛教，其實好多戒律嘅嘢噶嘛。 啊，如果普通居士五戒啊， 係咯， 沙彌十戒。 但係我開頭就係都係嗰句，我都問過我哋前法師一個問題，就係、是。 其實出家人本身是吃得肉的。 是啊，如果印度的 應該是教 原子母 還教是他托缽的嘛，即是給什麼你吃 的，是啊，即是他去托缽去化緣，人家給什麼你就吃什 麼，即是你每天托住之後米肉豬肉來的， 不會啦， 即是都要吃的嘛， 所以我試過的，在泰國，在泰國 可以可以可以， 他托住我缽給我，我啲人咪可樂講過咪俾個可樂佢飲嘅，跟住我咪我擺杯啤酒落去咧，我咪照飲。 啤酒唔飲得啊？ 唔知佢照飲喎。 啤酒唔飲得， 咁得意。 啤酒肯定唔飲得噶嘛，就肉就食得嘅。 我俾我條燒魚佢，我俾我條燒魚。 不過嚟咗中國就有啲變化啊嘛。 係啊， 中國嘅出家人唔使托缽啊嘛。第二樣嘢同呢個 但係呢啲樣嘢冇分大城小城嘅，因為泰國少食佛教啊嘛。 有 係啦， 因為。因為你漢傳即中國的出家人咧，受嘅戒除了是叫三壇大戒，即除了沙彌戒、比丘戒，最後最受一個叫做菩薩戒。 嗯、 菩薩戒咧、啊、係其他即其實沙彌戒同埋比丘戒咧，佢同所謂的南傳即印度泰國嗰啲一樣嘅。 嗯， 但係咧跟住咧就菩薩戒咧就得大乘有嘅啫。 OK， 咁但係菩薩戒有一個其中一條戒就是話不吃眾生肉嘅， okay。 所以就是中國的出家人就不吃眾生的肉啦。 Oh。 所以就啊，佛祖食唔食肉？佛祖食肉嘅，即係嗰啲叫三淨肉啊嘛，即係我看不到嘅，不見殺、不聞殺、 三淨肉， 不為己殺咁樣。 係 我自己而殺嘅，即係 我落街買粒牛丸就搞掂噶啦嘛。 好啦，牛丸得㗎， 牛丸可以吃嘅， 牛丸係得㗎嘛，三淨肉啊嘛，三淨肉 睇唔到佢死，聽唔到佢死， 佢唔係為你而死，因為佢係咪都已經變咗牛丸啦？ 所以就食嚿叉燒就好過食你咁樣解 咯。原來咁， 好，跟住我哋 題外話問問題啦，點解觀音可以唔食牛嘅咧？有一個好 民間風俗嚟啫， 呢個民間風俗嚟嘅。 點解回教唔食豬一樣嘢？ 呢個都係， 因為豬 dirty 咯， 係咯，唔係，其實係佢聰明啊，即係佢聰明，即係因為點解咧？回教點解會唔食豬？因為豬個污糟，尤其是以前喺中東地方，佢容易變壞，食咗真係會壞身體嘛。咁佢咪用宗教嘅方法要啲人要啲信徒唔好食咯。咁等於牛肉嘅啫嘛，係嘛？牛肉係一個即係當時即係大家接觸牛係最多係耕田噶嘛，咁、 oh， 耕田咁佢幫我哋耕田，我哋就觀音係慈悲心啊嘛，咁我哋唔可以一次過就我哋以後唔食眾生嘅肉，中國人冇人睬你啊咁樣，咁我哋由只最親近嘅 最有用嘅物體 牛開始， 牛 開始先啦咁樣嚇，咁漸漸就開始先唔食狗啊，唔食其他嘢啫，以前都照嚼嘅只狗 咧， 係嘛？係啊，等於漢朝嗰陣時啫嘛， 唔係咁你冇肉食狗就好。 漢朝啲有食熊貓噶， 白碑啊嘛， 係啊， 睇到嘢噶，白碑嘛， 係啊，熊貓唔食佢做咩啫？佢又唔撚識種田， 咁都得嘅呢樣嘢， 唔食佢做咩啫？ 咁食狗做咩啫？ 漢朝最出名係呢個狗屠夫啊嘛， 啊咁唔同飯快呢個 係嗰啲咯，係啊，就係嗰啲啊，總之就一 仗義每多屠狗輩 啊 嘛， 係啊，永遠都係 父身總是讀書人，我學歷最低就好彩啫。 哇咁樣嘅，我咁計好似我咁聰喎， 好話你。 讲呢啲， 你好似朴茨茅夫大学啊， 呢个大把学生，大把大学生喺度咁 啊。下一个，讲埋先。 我话义理精明，天台宗咁啊。天台宗就佢个天台同我哋屋企嗰个天台就唔同嘅。咁佢因为佢嘅创派嘅时候咧，就由呢、這个浙江省嘅呢个天台山开始咁样。咁佢裏面咧，其實佢一個好完善嘅一個佛教嘅判教系統喺度，即係佢所謂嗰啲五時判教，即係五時即係分咗個時段啊，即係有個時佛祖講經分咗唔同嘅時段，有一段時段講花言，一段時段講阿含，跟住時段講方等，跟住就波野，跟住就最後就係妙法蓮花經同埋涅盤經咁樣，即係佢有一段時間係有個五個時間去咩？咁但係佢哋天台宗係最早有呢種咁嘅判教系統，即係去分別嘅呢個系統咁樣，所以其實一個好完善嘅咁樣。咁天台宗我據說就即係其實我母親親身經歷過，有啲師傅講啊，以前天台宗講經係點講咧？寫咗句偈度咧，寫一句偈度先，跟住講好多嘢，講完之後咧，先入翻個偈裏面咧，講翻個偈咁樣。 咁我講完噶啦， 講完噶啦，咁樣係啊，咁樣咁所以就天台宗就個字院咧，就一般叫天台港寺。 讲 即系嗰啲青山禅院就天台港寺啊嘛，系啊，跟住嗰啲净土宗就净院啦咁样， 是吧，是吧，即有分的那些，即是有分不同的，但 天台宗其实是他义理精明，所以其实就如果有心去研究一下佛教的人呢，就去学天台，学妙法莲花经的东西都挺好。妙法莲花经， 妙法莲花经 出名啊， 真的 很多不同的教派都是引住这本妙法莲花经来。 例如呢， 例如其实日莲正宗啦， 日本啦，系啊，日本啦， 佢哋最崇尚嘅日莲正宗啦， 系啊，咁佢嗱，佢哋有种讲法咧，其实我唔同意啊，佢哋话妙法莲花经系佛祖最后嘅一部经，咁其实最后仲有涅槃经啊嘛，即系话物系佛祖即系讲咗49年说法，49年最后嘅时候讲嘅一部经典，所以佢会比较精华所啲，就即系其实。佛既然圆满咧，佢唔会由开始嘅时候讲经麻麻地，然后越讲越好噶嘛。 都唔系噶，如果你咁讲，个华严经嗰阵时最圆满，华严经系讲紧呢个核心。 最先喎，佢最先讲。 但系呢个问题，佢讲嘅问题 系最大。但系个问题就系佛系圆满噶嘛，点可能会做啲咁嘅嘢？ 圆满就唔会有一越讲越叻呢、這个呢样嘢。如果有越讲越叻嘅话，佢就唔叫圆满，叫有漏啦，明白？ 系 咯。所以其实佢就，所以其实呢个讲法就唔啱嘅。不过只不过《妙法莲花经》系一部好嘅经嘅。 咁但系问题咯，好多我谂好多嗰啲咁嘅新教徒都想问一下你，究竟咁佛教系咪算系一个有神嘅宗教？ 冇， 我答你冇。 因为 点解算冇咧？ 因为你佛教所谓你信所谓啲人成日信佛呢个系错嘅，词语上用错咗，其实应该系学佛。而学佛系乜嘢呢？是一个叫觉悟嘛，即是觉悟，你是信奉一个你自己内心的觉悟，而这个觉悟是不是真的呢？就佛祖已经讲，佛陀已经讲俾你听，就是说佛祖成佛话俾你听，一切众生皆有如来藏，个个都有，即是这个成佛的种子， 同埋要多生多生， 系咁，即系基督徒都可以成佛啦， 可以咁，其实系你即系、就是、一种你信奉你自己内心，你能够成为觉悟觉者的一种宗教，所以并不是，如果你的宗教的定义是在一神里面，那你的宗教我不是、 就是这样， 所以就是如果你的佛教是一个有神论的宗教，它是尊重神，但是尊重其他的不同的神，但是不是说去无拜访哪一个神，所以 但是其实佛教那里，唉，不过如果佛教那个太不过好彩我今天听了你讲，我都有来，其实我都不是支持我想着来听你讲这个大乘八宗，我都不是几识的。 咁今天大乘八宗我们就讲了，其实都浅略地讲了少少。其实要真的知道里面更多的东西，其实大家有兴趣的去找多一点看多一点，即是我们能够讲不到几多出来啊。 如果讲这些讲十年一 下都不知道。 有 仔出嚟， 説法 啊，水咁樣嘅啫，咁樣。好啦，今日我哋嗰個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要交，即係多謝天啊！今日俾我哋就唔倒蛋，乖乖地做一件事， 乖乖地做翻， 講下啲功德嘅嘢咁樣。 即係太正經啲人， 即係如果我哋有講錯嘅話，就希望就即係 我都有多多包 懺悔，懺悔啊！多多指教各位啊！好，咁今晚節目時間到啦，咁希望大家下個禮拜。咁啊，謝二方，我哋再見到你哋啦。咁啊，好，咁我哋可能就下個月再見啦。 回復正常嘅天天天啊， 好， 騎劍完畢啦， 大家拜拜， 好，拜拜， 拜拜。